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6集，门票，邀请南慧瑶进九班游戏群。京大女生宿舍，杨怡从卫生间出来，秦冉的桌子就空了。 她又去图书馆了。 杨怡压低声音，这也太拼了，除了睡觉，一天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。南慧瑶从课本中抬起头，微微拧眉。 他期中考试要考自动化，双学位很难修。 京大课题很难，想修好一门专业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，修双学位自然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对面，冷佩珊收拾好了自己的书，正在对着镜子给自己戴耳环。闻言侧了侧头， 他还没放弃修双学位。 没。 南慧瑶看了一下手表，晚上还有一节公开课，他把书收起来。南慧瑶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他偏头看向冷佩珊。 哎，佩珊，你还有票吗？我们班长想要。 你们班长？ 冷佩珊戴好耳环，又拿了口红。 楚恒。 南慧瑶的手撑在椅背上。冷佩珊拿着口红，手指一顿。京大几乎集齐了全国各地的天才，新生想要在其中闯出名头不太容易，除非颜值过高，像是秦闪，公开的神颜，又在军训中一举成名。其他新生出彩的并不多，但冷佩珊却是知道楚恒这个人的。京城本地高考状元，单科成绩728分，高考分数下来的时候还上过好几天的新闻呢。冷佩珊描好口红，她拿了一本书看向南慧瑶。 正好我晚上没课，跟你们一起去上课。 京大学生会办公室，学生会会长与各部门的部长副部长在开会。办公室的大门被敲了两下，洪涛推门进来，时间赶得急，又是晚上，他也没有换实验室的大褂。学生会会长连忙起身。 会长，你怎么来了？ 洪涛正是上一任学生会会长，他看了一眼办公室的人。 我的票还在吗？ 京大学生会之所以有宋绿婷的票，完全是因为洪涛。 哦，还有。 学生会会长连忙终止会议，他站起来带洪涛去了办公室，拉开抽屉里的门票。 还有四张。 洪涛看了看，是第二排的票，他伸手接过来。 也行。 他把票拿在手上，也没有跟其他几人多说，只是低头翻手机上的信息，是他记录的秦冉宿舍的地址。这会儿已经接近晚上九点，校园里路灯渐次亮起。洪涛一手捏着车刹，一手拿着手机给秦冉打了个电话，询问他在哪儿。接到电话的秦冉还在图书馆。图书馆人多，一般站位超过20分钟就会被图书馆阿姨收走。秦冉就没有下去找洪涛。他放下笔，拿着手机去外面的露天阳台，直接拨给南慧瑶，漫不经心地靠着墙。在哪儿？南慧瑶说了一个地址。秦冉脑海中回想着京大的地图，隔得很近，他就摸着下巴。你等几分钟，我让学长给你送个东西。电话这边，南慧瑶一行人刚出教学楼，行开一个寝室的人跟冷佩珊聊得热火朝天。 你一个计算机系的竟然还能拿到两张票，物理系的学长一张票都没给新生留。 正好有认识的学长认识上一任会长。 冷佩珊风轻云淡地笑，他看了一眼一直插兜走在后面的楚恒，不由眯了眯眼。 南慧瑶都不说秦冉的事情，冷佩珊，你知不知道秦冉每天都在干嘛呀？ 行开寝室的男生对于冷佩珊 当然更关心秦山。冷佩珊嘴边的笑容不变， 应该是去见男朋友了吧，她男朋友好像早就毕业了，是社会人，所以不经常出现在校园。 男朋友？ 邢开的室友立马捶胸顿足，好半晌之后又回过神来，唉声叹气。 果然美女都有主。 冷佩珊依旧笑，没说什么。走在前面的南慧瑶挂断了电话，十分抱歉地开口道， 不好意思，我要等一下冉冉的学长，你们先回寝室吧。 嗨，没关系，不在乎这么点时间。 邢开等人立马表示可以一起等。邢开看了楚恒一眼，楚恒也点了点头，一行人都站在原地等秦冉的学长。没几分钟，洪涛就看到了南慧瑶，白色 T 恤，蓝色的牛仔热裤，娃娃脸，皮肤很白，他一眼就认出来，捏了手刹，脚蹬在地上。 秦冉学妹的室友？ 啊，是我，学长好。 南慧瑶礼貌地跟洪涛打招呼。冷佩珊作为学生会的一员，看到过学生会办公室的合照，认出来这是学生会之前的洪人。 洪学长。 洪涛看冷佩珊一眼，脑子里没有什么记忆，就十分敷衍地点头。 哦，你好。学妹，这是宋学弟给秦学妹的。 然后从大褂的口袋里摸出来几张票递给南慧瑶。 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 京大能进实验室的都不是普通人，虽然对比宋绿婷的履历，洪涛太过普通，可对比其他人，洪涛却是极其优秀。学生会会长，实验室成员，他有自傲的资本。除了秦冉指定的学妹南慧瑶，洪涛也懒得跟其他人打招呼，与南慧瑶交换了手机号码后，就踩着自行车离开了。他呀，急着回去睡觉。一百处实验室的标志十分明显，京大论坛上无数人的大学梦想之地啊。南慧瑶听到洪涛说的宋学弟，大概就知道那个宋学弟是宋绿婷了，所以拿到门票的时候他反倒很平静。他看了一眼秦冉发过来的微信，然后侧身看向楚恒。 冉冉有四张票，不过他不去，给你们男生吧。 自动化一班的男生从军训期间就十分照顾班里唯二的两个女生，一行人也熟得很，南慧瑶没有跟他们客气。邢开看着洪涛离开的背影，跟南慧瑶确认。 南慧瑶，刚刚那是实验室的学长？ 是啊。 南慧瑶特别淡定地回道。冷佩珊也收回了目光，心情极其复杂。先是云光财团的电脑，她认为是秦冉那个步入社会的男朋友帮的她。那现在洪涛呢？冷佩珊不由抿唇，秦冉这手段真不是一般的高啊。宋绿婷的演讲秦冉没有去，他最近一段时间一直都在图书馆跟核工程的教室之间，除了睡觉，连南慧瑶都很少看到他的身影。星期六没有公开课，也没有选修课，图书馆闭馆，寝室里面杨怡跟南慧瑶在。南慧瑶看秦冉忙得头都大了，每天都想拉着秦冉打游戏，除了南慧瑶，还有九班的那群人。秦冉从乐谱上抬起了头，头疼地开口，你等等啊，我拉你进一个游戏群。南慧瑶遗憾地点头，他加的群多，再多加一个群也不在意。 好吧，你拉我。 秦冉找到了乔生跟九班人建的一个群，把南慧瑶拉了进去，并私聊了乔生，让他通过验证。另一边，乔生已经收到了秦冉的消息，一听南慧瑶是秦冉的舍友，还能拉到这个群里来，他连忙点开验证通过了，然后艾特南慧瑶。 群里的人一看是秦闪邀请的，几乎在线的都列队欢迎，还跟南慧瑶约好了有时间一起打游戏。群里很欢脱，南慧瑶也就随便加加，看到这么热情她有些不适应，说了几句之后才打开群资料看了一眼，群名叫做今天也是拜冉姐的一天，她一笑就关了群。秦冉拉了南慧瑶进群之后，就把最后写好的乐谱拍了一张照，点开妍希的头像发给她，开始收书本。 今天还去图书馆吗？ 杨怡从床上爬下来，秦冉拿起背包说，没，我回去。他一边拉着拉链，一边拿着手机给程俊回消息，跟南慧瑶二人说了一句之后就出了寝室门。寝室内冷佩珊一直没有说话，在这之前他基本上跟学生会的人接触，这两天他意识到南慧瑶跟楚恒关系不错之后，下意识地留在了寝室。不过南慧瑶、楚恒、邢开等人不好接触，他花了好几天关系都没有什么进展。等秦冉走后，他打开手机点开欧阳威的账号说， 姚姐，你九州游的游戏账号可以借给我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